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。

城的窗口，失眠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真前，日出是真守，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爱过天空，再勇敢以后，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，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起我，让我不低头更精彩。 是心里起了作用，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说，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其实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透穿你

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

润姐，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，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。 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，零添加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冷鲜配送，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。 哇，这个量够足还新鲜，我这就去下单。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，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你的青春有什么？燕舞， 燕舞，燕舞， 金星， 我的家乡凤凰台， 还是外婆的澎湖湾。经典九幺九致敬经典怀念青春演唱会，7月14号晚18点半，大兴绿地缤纷城等你一同唱响青春的故事。现场更有儿时游戏等你挑战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经典九幺九官方微信，回复数字99报名，一起重回少年时代。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？跟着机器人学外语，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韩语、日语，拥有6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2G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，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、语感模拟训练，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，提升语言能力。原价1299元，现价699元，99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只要699元。天空小仔，相伴一下。 自带水上乐园的奢华酒店，内置水族馆的购物中心，还有多到数不过来的主题乐园。跟团太累，自助太烦，下载6人游 APP， 到迪拜来一场海水浴沙的冒险。 答应葬你的渴望，你就见